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请您继续关注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的其他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。